啊，第一个世间的无常，个国土的危脆啊，个四大苦空就五阴无我，生灭变异虚伪的为主，心是恶缘的形为罪数啊，个如是观察呢，就渐离生死啦。我哋现在就入经文，我哋依据上文话，常于昼夜至心诵念八大人国，咁啊边八种呢？咁啊，我哋头先所念呢一段经文呢，就系八种大人应该讲嘅第一种，系属于呢叫做无常同无我觉啊，就系讲一切世间呢都系无常。亦都呢无我可得，所以呢个第一呢就是八条中的第一条，排于呢是最前，咁就叫做第一。国呢就是国策国知，五呢就是个心心明了啊。咁我哋国策国知心心明了啲乜呢？佢话世间就是无常啊。其实世间呢就有两种嘅。一种呢就是叫做有情世间。有情世间呢，我哋人类啦，乃至嘅动物呢，长咗个肚饿，佢懂得个搵嘢食。佢颈渴啦，懂得个搵水饮。咁个疲倦呢，佢就懂得个休息睡觉。呢种都系属于嘅动物啦，系有情色，系有知觉嘅，有一种感情嘅存在嘅，所以佢哋有情世间。嗱，咁啊有情世间咧，有啲乜嘢嘅演变咧？点解话佢系无常咧？有情嘅世间咧，人与动物啊，佢哋有呢个生老病死。种种痛苦的演变。那么第二呢就是气世间。气世间就包括所谓山河国土啊，它属于的无知觉，是无分别的。那么叫做情气世间。那么这个气世间呢，为什么称为叫做无常呢？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成住坏空的牵流。咁啊，国土有成，咁啊成咗之后咧就安住啦。嗱，咁啊时间咧个培植啊，每一件事咧都唔系话永恒嘅，好似火山爆发啦，咁啊或者填海啦，嗰啲土地咧都会变迁噶，都会咧去移转嘅。咁啊，明白佢哋意啦，就唔同啦。咁啊，最后咧，真系呢个世界啊，以今日嗰啲科技嚟睇咧，除非唔打仗。如果你话打仗，大家沉住气噶，啊，嗰啲唔知乜嘢弹乜嘢弹，你打我，我打你啦，呢个世界都唔知仗咧系乜嘢世界啦。真系人类都会死亡，呢个世界都会毁坏啊！咁所以咧，证明咧呢个世间咧冇一样咧系永恒不变嘅，所以称佢为咧叫做无常，常则系常住，唔会变嘅，咁啊叫做常。现在话无常咧，唔系唔变，唔系常住嘅，咁啊即系咧叫做变迁啦。咁啊，世界上嘅事事物物，包括有情嘅人类啊，包括无情嘅世界啊，咁啊，点解会变迁呢？嗱，《金刚经》咧，我相信好多人读过啲书啊，好多人都睇过。嗱，咁啊，《金刚经》嘅最后咧，咁佢有一段文啊，就系讲一切法都系空嘅，一切法都系幻化嘅。咁啊，有乜嘢咧？理论去支持咧，佢呢几句话咧，佢话一切有为法啊， 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都应作时观。那有违法，凡是人可以做得成的。有成一定是有坏的，有生一定是有灭的，是有所造作的，那么他们有违法。那么既然有成是有坏，有生是有灭的了，那么时间长短而已的啫，总有一样坏，总有人呢他归于无，是归于坏啊。那么这种东西就好像什么呢？好像呢一场梦啊。我哋发梦，你就算中到啊所谓第一名的头奖啊，几多千万都好啦，你只不过发梦啊，一场欢喜。咁啊，等你发完个梦啦，嗰只眼睁开啊，你仍然瞓喺个床上啊，你仍然啊本来如此啊，你根本就冇中过咩嘢马票啊，亦都未曾中过头奖，亦都唔系几千万，只不过系发梦咋，唔系事实啦。嗱，咁啊一切犯啊，点解话佢唔系常住咧？都系发咗一场梦咋。嗱，我哋做人，凡系上咗咁上下年纪嘅咧，佢就知得。咁佢都做过后生嘅，咁啊当初后生嗰阵时就话佢咧，啊你慢慢都会老啊，佢梗系唔服气啦，你有排等啦。如果你话我十零廿岁嗰阵时，你话法师啊，你大日日做乜又做乜做乜啊，咁啊有排等，嗰阵时你未出身啊，书都未读好，将来做乜点知啊？咁其实得转啊眼咋，咁几十年过咗，加上做都唔做得几多啦。咁我家喺美国都攞退休金㗎啦。想做都唔得㗎啦。也只不过呢係尽一啲少少力量啊，少少地呢做下就得。呢件嘢啦吓，你再过一个时期啊，咁两眼一闭，两脚一伸啊，仲有乜嘢？一把火一烧，仲有乜嘢？所得嘅咪好似化场梦咁，梦里边嘅事物啦，唔系有实质。其实我哋嘅人呢，亦系一样啊。所谓如梦呢，嗱如玩啊，嗰啲魔术师变鸡仔、变鸭仔啊，变一大堆黄金啊，其实都系假嘅，不但烧，逢场作兴呢。咁大家咧轻松下精神，咁如果你话无而忽有啊，变一堆黄金啊，咁佢都唔使去做事啦，佢就使乜抛头露面啊，做一个玩法师去赚钱啫，佢自己静静地变一堆黄金，咁啊发财，咁啊证明佢系假噶啦，只系大家啦开开心心啊，咁嚟到得啖笑下，所以佢哋如玩咯。好似水上冲击嗰啲浮泡啊，亦系玩法。嗱，呢个影，你有呢件实物喺呢个阳光之下，只有个影啊。如果冇呢件实物啦，你就放喺阳光之下都冇个影啊。咁啊，呢个影咧系因为呢件实物而有，冇呢个实物啊，就冇咗呢个影噶啦。咁呢个影就系玩法咯。嗱，朝头早嗰啲露水啊，咁啊肯定咧太阳一出就冇噶啦。嗱，咁啊如果闪电咧，佢系好似有啊，闪一下就冇咗啦。形容佢好快好快啊，一生就灭，一成就坏啊，唔系常住啊。咁以呢个金刚经做个证明呢，咁世间一切法实实在在呢就係、是、幻幻化化，唔係常住，唔係永恒不变啊。咁好多有钱人家呢，你唔好睇佢外表啦，好似得好多钱啊，其实有钱嘅都好多忧心㗎。佢嗰啲财产呢唔係永恒不变嘅，唔一定永恒保住得佢所有㗎。如果嗱，好似嗰啲败家仔， 咪可以败咗佢噶？嗱，旧时嗰啲皇帝咁大权，佢可以将佢充公噶。咁啊，或者一个生意谂唔通，亦可以将佢蚀咗噶。啊，或者嗰啲土匪啊，将佢标心啊，咁啊，要个搵钱赎啊，亦都可以攞咗佢噶。咁你话系唔系无常咧？咁啊，呢啲咁嘅事咧，所以好多人都听过、见过。咁啊，说明咧，世界上一切一切都系无常，系生灭，所以就称佢为咧叫做啊人世间又好，无情世间又好咧，就系属于咧系无常。嗱，咁啊，跟住话国土就危脆啊！嗱，世界既然系无常，世界里边有呢个国土啊，所谓沧海桑田，随时都会变啊！当然国土呢亦都好危危乎，亦都好脆弱，嗱，好似火山爆。咁啊，相信大家呢啲新闻咧都听得多啦。连呢个电影都可能会睇过，火山一爆嗰阵时啊，住喺火山周围嗰啲地方嘅人咧，走慢一步啊，都俾火山嗰啲熔岩熔浆咧系烧死、辣死啊！嗱，咁啊，旧年咧，咁啊，日本火山爆发啦。咁啊，当我去马来西亚港击嗰阵时啊，成个马来西亚嘅上空咧，都是乌妈妈，日日都是乌天暗地的，因为火山爆那些烟乘着那些风吹到马来西亚，所以令到马来西亚有一个时期真的乌烟瘴气的，行完街回来那个面啊、个头啊，用个手一摸呢，都是有那些火山灰啊，是黑妈妈的。嗱，咁呢啲就系叫做国土咧，系危脆啦。嗱，咁我哋一个修行人，咁啊，点解佛呢要我哋修呢啲咁嘅观想咧？要常常咁样啊去觉察咧，就系释明啦。我哋人里边咧，唔系话永远不坏，人生在世啊。乃至一尘物质在世，只不过咧系几十年而已。咁我哋应该咧唔好咁执着啦。对于一切嘅事事物物咧，要尽量看得破，放得下，睇得开，咁啊先就可以得解脱。如果件件都执着，处处都睇唔开啦，呢个人真系大死啊！佢都难以断气啊！点解呢？因为佢个心咧好多嘢唔舍得，佢个心咧好多嘢睇唔开，佢唔想离开呢个人世间啊！但系咧，佢呢个业障深重啊，人总有一次离开呢个人世间嘅，佢都要嚟。由于佢唔舍得啦，所以佢都真系走得走得辛苦啲噶。咁啊，因此佛呢就教佢啲弟子啊。要常常作伴，一切嘢都系无常，一切嘢都系生灭啦。咁你就冇咁多嘅留恋，冇咁多嘅执着，呢个心理上睇得开，放得下，咁啊人嘅痛苦咧就会减少啦。咁啊世间无常，国土危脆，咁啊跟住咧就讲呢个人咯。个话四大苦空啊，就去教修呢个无我观啦。嗱，咁啊，地水火风啊，呢个四大咧，其实咧就系我哋嘅人生嘅构造。我哋全身嗰啲骨头，咁啊，俗语有句话，你叫我等下咧，咁啊，等得几年啊，所谓骨头打鼓啦，咁啊，说明嗰啲骨头系硬噶啦，可以打得鼓嘅拎嚟。咁啊，所以取佢呢个意思咧，如同个地下，我哋个地下就系坚实嘅， 我哋嘅人喺呢个地上行咧，所谓步步都脚踏实地嘅，冇乜理由会踩烂嗰个地下嘅。咁啊，地下系实噶啦，咁啊就表示我哋全身啊嗰啲骨头咧都系硬邦邦嘅，系实嘅。咁啊，所以我哋人身嘅构造咧就有呢个骨络啦，如同呢个地啦。嗱，水咧就系水分，我哋人身里边啊有好多水分嘅，所谓大小便啦，嗰啲口水啦，嗰啲眼泪啦，我哋全身嗰啲流动嘅血液啦，咁啊通通都系水分所致。其实我哋少咗嗰啲水啊，亦都系唔可以生存噶。咁所以呢个水咧，就如同我哋呢个身上啊，嗰啲脓血啊、口水啊、眼泪啊之一类。嗱，火咧就系暖嘅，就系热嘅。嗱，咁我哋嘅人个身咧，亦都全身都发暖噶。咁如果我哋嘅人啊冰冰冻冻啦，冇半点嘅暖气啦，呢个就唔系叫做生人啦，咁啊应该就叫做死人啦。凡系嗰个人如果系生存嘅咧，就算个病到点样嘅严重，佢未断气以前咧，佢呢个身体应该都系有呢个暖和之气嘅，唔会话冰冻嘅。咁啊，全身咧都有呢一种嘅暖相啊，咁啊，如同嘅即系火啦。嗱，咁啊，第四就系风，风嘅意思咧就系流动嘅，嗰啲风咧就冇定性嘅，咁啊，佢随着呢个环境咧变迁，有时吹去东，就有时吹去西啊，吹去南，就吹去北，系冇固定嘅，系流动嘅。咁就譬如我哋嘅人咧，既然有两手，亦都有两脚啊，系每一个人都要喐动嘅，每一个人都有事做嘅，每一个人每日都要出下门去做下事嘅。所谓行来进止啊，出游往返咧，都如同呢个风啊，所谓走来走去，飘飘忽忽无定嘅，咁所以叫做风。咁现在话四大嘅地水火风咧，就即是我哋嘅人嘅构造啦。如果我哋离开嗰啲骨头，离开嗰啲水分，离开呢个火嘅暖气啊，离开呢个动作啊，咁就唔成为一个人。四大咧就系构造我哋呢个人生。咁啊，点解佢就苦咧？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咧都有好多痛苦噶。嗱，好似我啲出门，咁啊一上飞机咧，佢就大伤风。咁啊，翻到夏威夷咧，咁啊落飞机啊，嗰个嘴咧就咳到我咧冇晒声噶啦，唔可以发出音声。咁啊，结果咧，我喺罗省一间观音寺咧，咁啊应承佢讲几日嘅。咁啊，当我去到罗省啊，喺夏威夷都睇咗两个西医，去到罗省亦都马上落飞机咧，就食中药，一啲都冇效啊！咁啊，结果呢几日讲座咧就要取消，唔知系同佢冇缘咧，就还是得我自己嘅问题啦。咁啊，结果咧冇法再开口。咁我谂下弊啦，咁啊，仲有跟住嚟 Boston 呢物点咧？咁啊，真系求菩萨，念观音菩萨啦。咁啊，总算咧，咁啊呢几日慢慢好翻，由昨晚开始咧，渐渐好啲好翻啦。咁啊，总算可以开口。嗱，咁你话系咪一种苦事咧？都唔系话咩嘢大病，亦唔系话咩嘢咧不治之症啊，就系伤风几日啫，都已经发生咁大嘅麻烦，发生咁大嘅障碍。你想做冇法子做，因为个口啊，擘大个嘴咧，连声音都讲唔出，连声音都冇嘅，你又点可以表达你嘅意思去讲道理咧？冇可能嘅，咁啊只有违让，只有失让啦。你又系咪一件痛苦嘅事咧？ 其实仲有好多个苦事啊，讲唔出咁多。所谓人生嘅痛苦，痛苦嘅人生咧，呢、這个嘢都系事实嚟嘅。嗱，咁啊，点叫做空咧？咁我哋四大分离，等于话个人咧，咁啊，最后一步都走埋啦，冇得再走啦。咁啊，将佢一把火，就算土葬咧，亦都不过三几年，仲有乜嘢？冇噶啦。如果用火葬啊，更干脆，冚唪唥都烧到化成灰。咁啊，如果嗰啲灰啊，你再将佢响呢个当风嘅地方一扬，嗰啲风一吹啊，连灰都冇啦，扫都扫唔翻啦。其实呢，我哋唔使呢要等到啊嗰、那个时候先至空。实在我哋嘅人坐响度呢，我哋应该呢就要作换啦。我哋真係呢永远都系空。如果咁样讲，有啲人问啦，咁岂不是人生啊消极？嗱，从呢个消极呢方面嚟讲呢，做人啊真係好消极。是冇乜意思噶，嗱咁啊，从做小朋友，咁啊成日孭住个书包去读书，咁啊算你攞得个博士啦，都已经起码25岁，嗱咁啊亦都算你有70岁命好嘛，由25岁出嚟做事闯世界啦，都唔会话即刻发财噶，都要俾啲时间去栽培噶，等于话等你嘅事业有成。开始环境好啲，比较安乐啲，稳定啲咧，你都已经超过50岁以上了。如果照美国法律65岁就退休咧，咁你都将近准备退休，亦都可以讲咧，将近咧走埋呢个人生嘅路程，系眨下眼嘅事。咁但係如果我哋一个真正信佛嘅人呢，佢唔係咁样諗喎。佢点样諗呢？冇错。人生几十年係转下眼就过。我哋就唔好空过啦。咁得闲冇事呢，我哋做完工返嚟其实我哋都好辛苦㗎啦。每一个人做完工返嚟呢，应该就好疲倦。咁既然咁疲倦，你应该要养息下啦，自己都好啲修养下。但係一般人唔係㗎喎，咁佢放工返嚟几忙都好啦，几辛苦都好呢，咁佢跟住啦，去飲宴啦，去聚会啦，我哋中国人最喜欢嘅打麻将啦，或者睇返两场电影啦，咁但美国啲电影就好抵睇嘅。一条飞睇两套电影的。如果热天叹冷气呢，你可以唔使出嚟啊，由佢朝头早开始呢，你坐到夜晚都冇人赶你走㗎。咁你话系咪空过啲时间呢？咁我哋应该呢，既然呢觉得今日做咗全任辛苦啦，返嚟应当休息啦，静静地呢，你念下经念下法，咁啊諗下呢应该做啲咩好事。要珍惜呢个人生啊，藉着呢个人生呢个有限嘅光阴呢，我哋收我哋呢个无限嘅福缘，藉着呢个短暂嘅时间呢，我哋做一种啊所谓无穷无尽嘅福缘啊，咁样先就可以充实呢个人生，可以为我哋自己未来呢系真正嘅打算。咁所以四大苦空咧，就唔系话真正啦，而系乜嘢都冇啦，好似好消极啊！只系提醒我哋，既然啊四大和合呢个我系痛苦，毕竟日后都系归于空灭亡啊！咁我哋应该要争取时间，好地修多啲福德，好地修多啲智慧啊！嗱，咁我哋好多人都有祖先噶，应该人人都有个祖先。咁人人都有个祖先个排位㗎喎。向屋企无论你姓陈姓王姓李姓乜都好呢，每一家都有个祖先。咁祖先旁边呢 他们有副对的，应该这副对都挺好的做得。他说心田就先祖种，这边这句就福地就后人耕。其实呢我们的上祖啊都是鼓励呢我们的后代的子孙啊要珍惜这个光阴。那后代的子孙得到生活安定，愉愉快快地过日子呢，都是这个上一代呢所谓心田种落来的，心地要好，这块心地好的田一种落去的，然后这个收获那些呢也都是好的谷米啊，好的瓜果。但我们后人都要去耕啊，后人都要去种啊，所以你想得到有福呢，这块有福的地呢都要后人的好好地呢去耕种一下。咁亦都明明中啦，暗示啊我哋呢个人应该呢要珍惜呢个光阴，珍惜呢个时间啦，做啲呢个有益嘅事，唔好呢空过啦。所以就四大係苦空。嗱五音呢就係无我。嗱五音呢第一个色音啊就即係头先嘅四大。是有颜色的，可以见得到的，无论我们全身的骨头也好，口水鼻涕血也好，乃至那些全身暖，我们虽然看不到，我们可以用手去摸得到，我们行来进止伸腰这些动作我们感觉得到，属于这个色。我们的人不是只有躯壳的，亦都有佢呢个心理，亦都有佢呢个思想啊，亦都有佢呢个感受，痛苦亦或快乐。所以第二个佢哋受音啊，受咧就属于心理啦。我哋心理感受呢个环境好，亦或感受呢个环境唔好，咁啊叫做受。嗱，第三咧就系想啊，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呢可以追忆过去的事，亦可以安排呢未来的事，亦都可以安分守己啊，是住于现在的境界。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心理这个想法呢都可以追忆回从前的事，可以安排人我们怎样做，以共呢是安分于现在所得所有。这个名为叫做想啊。那第四日就是行啊，行就是行为。那么我们的造作，我们的造作无论善与恶，完全由这个心里面呢是策动的。好像我们肚饿，我懂得个稳成，就是我们这个心理的策动。啊，我们疲倦一个睡觉啊，都是这个心理的策动的行为。啊，我们不够钱用啊，我们快点去找回的银子啊，这都是呢我们的心理上呢去策动啊我们这个行为。那么最后这个色呢就是我们这个第八色了。通常讲的灵魂呢就是我们一生人所做这个事，而恶那些种子呢都留在我们这个白色田中里面呢，日后我们去世之后就是这个白色的种子啊，无论善与恶就是带领我们去受生啊，这个善的抑或不好的。那么所以这个五音里面呢，第一个色音就是色化这个四大，后面的受想行识就属于这个心化了，就是我们人所说的心理学了。就说明我们的人不单有这个外表的躯壳，也都有这个心理上的问题。所谓色和心两样磨合，才成为每一个人自己这个个体。每一个人有他这个个体的色学，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理上的感受，这个心理上的分别，心理上的行为，心里面的影像。那么现在说无我呢，因为五音磨合才有我们眼前这一个我。那么这个我呢，就不是恒常，就不是不变的，它是时时变，是日日变，再再处处变。好像我们现在讲经，刚才应该是7点15分开始，现在已经是8点多，过了个几钟头。那么这个几钟头呢，你永远追不回的了。没错，日日都有七点几，朝头早有七点几，夜晚有七点几，但是不是今日20号的七点几，是听日21号早晚的七点几。历史上只是得回一个名，你再追不回呢，这个1993年是2月20号晚上的7点15分，你追不到的了，成为这个历史上一个名词，得回个名，时间上已经过了去了。那么在这个几钟头里面，我们做些什么呢？如果我们所做的是利益人，亦都对自己有好处的，咁我个良心上都好过啲。嗱，咁如果我点啲个零钟头啊，咁啊所做嘅都系违背自己呢个良心，或者于人有害嘅，咁啊呢种咁嘅影像咧，亦都永远留在我哋呢个心里边啊。所以呢个时间咧系好重要，我哋应该要利用呢个有限嘅光阴。时时变动的光阴呢，我们的多做啊，一啲呢利益于人，与人呢是有好处的事。所以说无我啦。那好似一间屋，咁原先呢就是冇的。由于啊呢块地有人睇中啊，可以住人买下嚟呢，咁啊，跟住无论红毛泥又好，铁枝又好，你就钉木头盖茅草都好啦，咁就把呢间屋咧盖起嚟就可以住人。但系佢唔可以永远不坏噶，最多就长啲100几十年，总有一日咧要坏。咁啊，当佢坏就不能再系冧咗啦，咁亦得翻一块地，呢间屋咧就冇咗噶啦。咁就变咗冇咗呢个房屋，凡系一切法，从呢个因缘和合啊，种种外来嘅因素咧，集合而成，都唔可以永恒不变啊！咁啊，所以我哋对于呢个世界上一切嘅事事物物咧，应该就要咧唔好咁执着啦。嗱，咁啊，从前。咁有位佛人善知啊，佢哋住喺呢个金山寺咧做主持，咁啊出在呢个宋朝嘅时代。嗱，咁啊宋朝咧，我哋中国有位文学大家，亦系吟诗作对嘅大家，苏东坡，我相信好多人都识啊呢个名啊。咁啊佢咧。同我哋佛印禅师啊，系一对最好嘅课外交，好好朋友嘅。咁啊，有人呢，咁啊，我哋佛印禅师喺金山寺啊，咁啊登座说法讲经咯。咁由于佢老人家咧，所谓德高望重啊，咁啊好多人咧来到咧亲近佢，咁啊成个讲经堂啊坐满晒人。可以讲一个空个座位都冇啦，咁所以呢法师咧就开始讲啦嘛，咁啊啱啱呢个时候咧，我哋苏东坡啊就去拜候呢个佛印禅师， 啊，咁入到金山寺咧，听见话禅师讲经、哦，咁应该去亲近下啦，个听噶啦。点知一入到呢个经堂啊，呢、這个讲经个法堂咧，个个位都坐得满满。咁啊，可以讲咧，冇一个位置啊，能够安排到俾佢坐。咁啊，企喺度东望望西望望，咁啊，佛印禅师讲经呢个法座就高高在上啊嘛。咁个打眼一望啊，咁啊望到苏东坡嚟，自己个老友记嚟啊，咁啊佢有一种咧打笑啊，啊好敏咧同佢讲啦，佢话苏学士啊，佢话今日此间咧冇你呢个座位嘅地方啦，呢种系一种禅机嚟噶。咁啊当然苏东坡咧，佢一听啊，佢亦都灵感嚟啦。他说禅师啊，他说虽此间是没有座位给我坐啊，他说我可以借你老人家啦，这个四大五音和合这个我啊，作为一个座位给我坐啊。那么这种一问一答啊，的确呢不是一般人呢可能想象得到的。那么当时这个佛印禅师就明白了，他就给他一个问题，他说得，他说我有一个问题，那如果呢我出这个问题你能够答得出的，他说我呢没两句了，他说我即刻呢用我这个四大五音和合这个肉体呢，那么给你当凳坐。他说假如你答不出个位呢，你答不出的话呢，他说你身为一代高官啊，他说你腰缠肉带，他说我都将你这条肉带呢取下来，那么作为这个金山寺啊镇山之宝做一个纪念。那么我这个条件啊，你认为又点呢？那么当时这个苏东坡一想，应该呢冇问题嘅，咁佢一口就答应啦。嗱，咁你答应啦，咁啊当然我哋禅师就开口咯。佢话你冇座位，你就要我呢个四大五音和合呢一个肉体啊，咁啊当凳咁俾你坐。佢话我家同你讲句啊，佢话老僧修行啊，能够透彻了解所谓四大的本空，五音都无我。试问我哋呢个识学子嘅架构，四大五音呢个架构啊，都冇咗啦，仲边次来呢个我啊，俾你去坐咧？佢话你答一句啦，就等于话，都冇红纹泥石屎，又冇木头啊！咁啊，呢种嘅料都冇啦，咁啊，你间屋啊点起得成咧？啊，冇法子冧得上去噶啦！佢话我家下咧明白到啊，参透啊，四大都本空，五音都冇我啊，连呢度构造人生嗰种嘅架构都冇咗啊，仲边是有个我？咁你又点坐呢？咁啊，苏东坡咧，在呢个时候咧，真系谂来谂去都谂唔出一个问题咧，去答复佢，咁啊输咗啦。咁啊，所以就将佢当时啊，咁啊嗰条腰嘅肉带咧，咁啊放下，作为金山寺咧所谓历代相传嘅镇山之宝。嗱，咁啊亦都说明啦。咁啊，真真正正咧，所谓四大本空就五音都无我不可得啊，系幻幻化化嘅，唔系永恒不变嘅。嗱，咁啊，从前有两师徒，咁啊，师傅嘅道行啊，梗系高啲啦，咁啊，徒弟嘅道行啊，就梗系冇高咯。咁啊，但系有一次咧，个读心经啊。咁佢读到一个问题，咁佢就问佢师傅：，我话师傅啊， 呢个系乜嘢？要问啲傻啊！呢只眼系人都识噶啦，问呢个咧，呢个咪耳仔咯。咁啊，意思一路顺住咧，所谓眼耳鼻舌身意，嗰个问佢师傅，佢师傅一日都话咁问你个眼、你个耳、你个鼻、你个嘴、你个身啦。咁问呢个小和尚个师傅啊，嗰、那个既然系有呢个眼耳鼻舌身意，咁即系有呢个我啦。凡系成为一个我一个人啦。个个都有眼耳鼻舌身意啦，咁啊，既然都系有啦，佢话点解我读心经啊，就系读到系无眼耳鼻舌身意咧？咁啊，点样无法咧，师傅？啊，咁啊，佢个问口都哑咗，啊，冇得答添。嗱，咁啊，事实上咧，佢师傅唔系冇得答，只不过呢个小沙弥咧，亦都系一种误境啊。领悟咧呢一种嘅道理，领悟咧呢一种啊深奥波耶嘅智慧，佢先至能够发出咧呢种咁嘅问题。咁啊，既然眼耳鼻舌身意都冇，由呢个眼耳鼻舌身意啊而组合我哋呢个人啊，从边处有咧？咁啊，说明就系无我啦。嗱，有我先至有对方嘅人，我哋而家同人讲话，呢、这个人咪系对方。嗱，咁啊，对方如果同我讲话啦，我就系对方嘅人啦嘛。咁啊，有我先至有对方嘅人，我都尚且冇啦，仲边处有个人呢？嗱，有人有我先至有众生啊，有呢个众数嘅多数啊嘛。嗱，咁啊，人我都本空，尚且无啊，仲边处有呢个众数啊，呢个多数咧？嗱，咁啊，因此咧，《金刚经》啊，同埋《心经》咧，都系以呢个波野嘅智慧嚟到破除咧呢个我执。嗱，咁啊，现在呢一部《八大圆觉经》啊，咁啊，亦都系一样啊，能够悟到。所谓世间无常，国土危罪啊，又悟到呢个四大苦空、五阴无我啊，呢啲都系完全啊，都系一种呢个波野智慧咧嘅修持，系一种波野智慧咧一种力量啊。所以波野智慧系如同火啊，火能够破坏一切事物。我哋呢个自心呢、这个波野智慧一体化，可以消尽我哋自心啊嗰啲烦恼习气啊，而使到我哋呢、这个自心啦、啊、开朗，系豁悟啊呢、这个人生咧系短暂，从而咧我哋就发起一点个道心，要珍惜呢个有限嘅光阴啦，系多做啲啦，系福。利人群的事，要多修啲福德，要多修啲智慧啊，以为日后咧系往生嘅资粮啊，咁样先至系一个真正嘅佛弟子啊，系一个真正嘅学佛人。嗱，咁啊有。